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85集，方关城不由得愣在原地，心中有些悸动，毕竟眼前人曾在昨夜入梦，嘴角还残留着那种真实触感。走近后还要刻意板着脸问他， 你在我身上安了跟踪器吗？ 他好看的眉皱着，只觉得无形之中高筑的边界感在被他打破。可细看过去，露得一截脚踝，可以判定他里面光着腿，鼻头冻得都在泛红，像动画里特意点缀过的那般。关城叹气，放松了些语调。 说吧，怎么知道我来的？ 你昨夜和我说的。他撒起谎来面不改色，想到了微信上的语音记录，他有些语塞。 先上车。 开了空调温度上来后，又给他用暖风吹腿。阿音绷着脸一言不发。方关城终究有了些细微的心疼在滋生，把后座放着的外套扯了过来塞到他怀里。清早下了楼看自己穿的毛衣，就觉得外套拿得多余，不成想用在了他身上。阿音抓住他撤回去的手臂，方关城感觉得清楚，他凉得冰人，这下心里那种感觉更加深重。毕竟眼前人昨夜还在梦中安慰自己，即便是梦而已，可语音总归是存在的吧，那算得上是救了他。想到昨夜，现在面对着阿音，总觉得有些情愫在变化。阿音又松开手，掀了裙摆，抬起小腿，却不说自己冻得多冷。说好的一起，你是不是忘记了我？亏我这么久站在这儿傻傻的等。看着那截白里透红的小腿，方关城沉默着伸出手，以手背轻贴了下，感觉到暖风吹过后仍旧冰凉。他动作实在是坦荡而有礼，阿音被碰到的那一刻都忍不住心动，只轻贴了下就挪开，足够绅士。 我昨夜太混乱了，还以为是做梦，对不起。 阿音见好就收，深知细究下去自己未必站得住脚。他笑了，手主动伸过去握他，那动作太自然，让对方来不及品味其中的不妥。你给我捂捂手，真的好冷。明知他得寸进尺，又或者是借坡下驴，方关城迟疑半秒后还是反手握住。男人的手掌很大，骨节分明，阿音甚至在心里想起上次看他讲课用记号笔写板书的样子。他说的，关城，你不讨厌我的，对不对？车子启动着，只有暖风无声地吹，两人谁也没系安全带，侧着身子四目相对。方关城怪此时天气太干燥，让他无处可逃，又想怪罪握住的手太冰凉，衬得他心窝如此的热。错过是命定的，关城是阿音的，三生如此，生生也不变。关城回答道， 对。 明明是不容易出汗的体质，只觉得线下手心有些湿，扯了纸巾分开两人交握的手，低头满目认真地擦拭，先擦阿音的手心，再擦自己的。阿音为着疏离的贴近而发笑，是了，这就是他，是他魂牵梦绕的初心。那我们算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 不对。 轮到阿音皱眉了，他攥住方关城的手腕说道，你怎么能这样，摸了我的手还想装作若无其事的走 啊？不是你要我摸的吗？ 阿音此刻觉得要被方关城气死了。没错，不是关城，是方关城。理智分析后得出结论，小师傅长大了，也不像韩听竹那么闷了，果真不好骗啊。看着阿音沉默，头望着窗户外，只留个后脑勺给他，他无声偷笑，提醒他 系好安全带。 阿音是遵守规则秩序的老鬼， 乖巧记好，还是不愿意跟他讲任何一句话。方官成把手机连上蓝牙，随便找了个英文歌单播放。而阿音知道他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，好像和蒋唐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的，只觉得车里回荡着的音乐实在刺耳。他开口僵硬地说道， 我没有上过学，听不懂英文歌。 方官成以为他在说假话，毕竟现在是九年义务教育，闷笑了声回他， 那你怎么会拼音打字还用繁体？我读起来都要仔细辨别。 我是古代过来的，所以看不懂英文，可以吗？ 可以。 方官成煞有介事地点点头， 有理有据，那给你自己换。 手机递给阿音，甚至语气玩味中还带着些许宠溺。阿音接过手机，却没急着换歌，而是发出疑问， 你什么时候换的手机？ 这问题太过莫名其妙。 去年年底。 方官成回答道。阿音更难过了，歌也不再换，就把他手机放了回去，转头看向窗外，那样子像极了生气。可方官成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气什么。 怎么了？ 没事。 饭也没吃，到阿英家楼下才不到十点。方官成问要不要一起去吃早饭，却被果断拒绝，碰了一鼻子灰，只能看着人决绝下车。室内的风比较小，裙摆随风荡啊荡的。方官成心里想， 真的很少见女生穿这么纯的蓝。 阿音回到家后，照例点了客厅的熏香，再去祠堂上了香。早晨起得太急，现在补上，嘴里不禁念了句，昨晚他是不是看到你了？我瞧着阿姨把门打开，就想到了。真无聊，怎么还有自己吓自己的？边往客厅走，边拿出口袋里的手机看，14年的第一天买的，当初特地去看了方官成用什么款式，撞见他和蒋唐共眠，恨得阿音牙痒痒的。如今四年多过去，磕碰了不知道多少处划痕，屏幕也小小的，他却已经换了手机，可能在这之前早就换过其他的，只是阿音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他心里又要念， 哼，现代人真不长情，明明我这个用得好好的，去年年底还修过一次呢。 怪罪完了，还是拿件外套穿上。阿音去敲隔壁的门，张月开得很快，也是穿着整齐打算出门的样子，见到阿音有些错愕， 还能想着找我，真是受宠若惊。 你要去哪儿？赚钱吗？ 只有药叉喜欢赚钱。琵琶鬼约我钓鱼，你要去吗？不围着你的心上人转了， 顺不顺路啊？我要去商场。张月心想， 就算不顺路也要送你啊。 后来阿音没让张月陪，催他去赴琵琶鬼的约，自己怀着异样的心情又换了和方官成同款的手机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